民聲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嚟到周二晚上嘅熱血大球場之英超大格鬥嘅，咁啊今日嘅陣容咧有小弟文傑啦，有 Tommy 啦，有阿松啦，同埋紅魔仔嘅。紅魔仔近排氣色唔錯啊， 點解咁講咧？ 講就係 咪狀態好咧，氣色好咧，要迎接你十二月份嘅重頭戲就係紅魔仔要考試咧，可能又要暫別我哋一大段時間啦，真係好可惜嘅。即係你知今屆曼聯係一個話題之秋嚟噶嘛，係咪？缺少咗個咁熱血嘅紅魔球迷，我覺得真係做節目嚟講咧，所以你見到依班少翻咗，因為你少翻我都少翻，你都冇對手嘅簡直。 睇下我翻嚟嘅時候，曼聯排第幾啦？暫時就第六啊嘛。 咁曼聯要排第幾，你就會永世唔出現。 降 翻先 翻，希望翻到嚟就有上升嘅趨勢先啦。 嗱，公道啲講，我仍然撐曼聯咧入到前四嘅。 嗯， 啊，即係呢個係我仍然係自己個人認為睇到嘅。所以而家你話曼聯咧，即係又希望佢唔好太過早咧發力住，慢慢嚟啦嚇。OK， 呢度首先要講啲開心嘢先，就啱啱嘅亞洲足協咧就公布咗個年度頒獎典禮啦。咁啊，咁有幾大獎項咧，就由中國各方面嘅人馬奪得嘅，包括咗呢、這個最公平。平呢個賽會競賽協會最公平競賽協會，即係呢個意義喺邊度咧？咁啊，禮拜四先再同大家詳談啦。不過攞獎嗰個咧就係中國足協嘅嚇。咁啊，最佳外援咧就廣州恒大嘅穆里奇啦。咁啊，最勵志足協足球協會中國足協，其實我都唔係好明最勵志係嚟自嗰班球迷嘅打氣定係咩嘢咧嚇？咁啊，最佳球會就係呢一個嘅廣州恒大啦，亞洲足球先生，哇！俾啲掌聲，正姐，真係咧，真係苦盡甘來，守得雲開見月明啊！不過咧，今屆你睇佢場上面嘅表現咧，特別喺預判攔截嗰度咧，即係原來所謂攔截出色咧，紅魔仔啊，幾位，喂，或者阿松可以，即係分析一下。即係攔截唔一定要落手落腳去同你硬撼嗰啲叫攔截，預判預測咗你個內球嗰個方向咧， 嗰個叫搶截啊， 嗰個即係嗰個係即係預判嗰個能力啊， 係 即係好緊要呢樣嘢，就係鄭智今屆咧攞分最高嘅一點啊。 係作為其實佢一個防守球員啦，佢要預測嗰個球對方嗰個點樣俾波，同埋點樣去包位，同埋點樣即時去分波。其實呢個好緊要，因為打防守中場個位置咧，其實最緊要你要預判，然後就要望完嗰個防守嗰個人啦，要望到側邊嗰兩個邊個位係可以俾到波，仲可以做到。一個很快的反應 即是這個根本上就是如果打到可以這樣的水平即是起碼他在那個層次的聯賽級別裡面他本身自己的水準他是高過其他人那麼滯的即是他是夠高的他可以已經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去理會他第一球控球是怎樣去處理的了因為他實立到的 是不是叫用腦踢球呢 一來二來技術高即是好像人家以前80年代柏天尼那些他基本上個球怎樣來他第一腳的 first touch 那裡 他一定中的他所以才有這麼多嘅時間或者法比加斯嗰啲咁，先有咁多嘅時間再望到睄到隊友嘅走位，再去組織翻攻勢上嚟。啊，我哋上個禮拜講個組織型後衞咧。即係其實鄭智 佢嗰啲話預判型咧，有時候好似我哋即係以前睇呢個南兒當入樽咧，話櫻木花道都係話佢係踢，即係可能打進攻嘅，佢係練埋防守咧，佢先至估得到對面又係點樣去嘅方向。即係譬如我捉到你個路就係咁樣去咯。 啊，所以喂，如果紅魔仔你咁講都有啲譜嘅，就係話我哋見到有好多助攻好出色嘅後衞啦，譬如話卡魯士啊、丹尼亞維斯嗰啲咧，佢哋其實你話如果真係要五波大家係搶截嘅話咧。其實他們的身體質素不會贏的不會贏的他們贏的就是靠他們的腦和他們的預判的能力其實都對的真的、啊、真 的即這些會不會是經驗呢即踢得多多 以來啦 絕對是絕對是 都是經驗吸收回來以前呢如果你是後生都是要用身體去行先的但因為去到一個年齡他們就會踢得經驗多了 即知道自己速度上輸蝕了就要 速度會輸蝕但可能在那個路數方面會比較好很多 哎呀所以我們不是說法比加 斯那些天才咯，當真係係咪先？ 咁少年紀就已經 十六七歲就已經有咁高的， 但係我覺得 真係唔讚唔得嘅，真係。 亦都有一樣嘢原因 啊， 即係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咧睇波嘅數量太多，即係年青球員點解好多年青球員點解話十幾歲已經好叻，即係韋舒啊啲。但係你大佬你打機又有得打，睇波你一睇幾多歐洲聯賽，睇得波多你知，即係依個路數都係你係涉獵幾多足球你先知 道。咁啱真係打機都咁象徵啊！而家真係。 唔係一定要落腳踢你先知噶嘛？聽聞你打機好叻添，毛毛仔。 我有機會切磋一下咯，我想 Tommy 哥屋企度切磋一下。 我揾人咯。 OK， 好，打機嘅嘢遲啲再講，或者熱血大球場遲啲搞過咧，即係呢個足球 game 嘅，即係大家較量下。但係就嚇唔準咁小氣嘅，如果輸咗嘅話。OK， 咁啊 ，Tommy， 今日我哋入正題，第一個話題係咩啊？ 梗系最开心嘅阿仙奴啦，我麻烦我哋可以去第一幅相噶，咁啊，阿仙奴仍然攞28分，而家高举榜首，多利物4分啦，咁啊轻轻松松啦，咁啊修咸顿就送咗两球俾我哋啦，吓呢球波就大家都见到啦，就基奥特两个波兰门将对决，但系咧。今次斯捷斯尼赢咗啦， 系我几伤啊！云家真系领先之后，后面几分钟放埋法比安斯基出嚟，波兰门将大会嘴啊！真系 咁啊！阿松你点睇咧？点解即系基奥特可以偷到个波？真系 因为其实 即系第一球大家都知啦， 因为其实就好奇怪嘅龙门，其实你真系好似除非云达沙嗰类啦，即系除咗云达沙，诶，即系公认系一个几好技术球员， 脚法好， 但系即系佢系清道夫。都好小心，唔會話扭波嘅。即係你除非係南美嘅龍門，你哋都會見過啊，斯拉華特啊、金波斯嗰啲都會係咁，好少會喺歐洲發現到，因為唔純熟啊，你一扭其實。就係俾人捉到路嘅啫，真係。 我覺得即係修咸頓嘅門將保魯克呢一場波，即係呢一個失誤咧，其實係有啲似鬼上身嘅。即係正常，你就算話雲達沙呢啲咁好波嘅球員啦，佢第一下吸過咗基奧特，第一下其實好瀟灑嘅，但係佢突然間又再轉多下，第二下嗰下先蝦碌揾唔翻個波。 其實佢係咪第二次？ 好奇怪， 第二次鬼上身咧，即係佢一球失波，大家都知啦。嗰球波佢都已經係鬼上身，企都撳出啦，俾人笠死咗啦。其實依球咧，我覺得嗰下第一下吸咧，其實。基奥特咧，我以为基奥特会跳，但系咧佢谂住逼过基奥特会跳，佢又基奥特又唔跳，见基奥特唔跳走埋死，埋到身大话，再摸一摸个波唔见咗嘅，喺咗脚下， 佢就搵人呢个撩翻个波 咧，系即系我觉得佢出嗰脚，即系佢其实吸嗰脚咧，其实佢系以为基奥特会跳起，佢谂住我谂住你跳起，你做傻仔点啊？就自己做傻仔。 红魔仔话呢个。呢、這個保魯斯鬼上身啊，或者保魯石啊，真係有獎球場有鬼嗰啲油炸鬼嗰啲，真係唔係即係呢啲冇解嘅。你要佢問，你問佢，佢一定都自己都唔願意再做多次。但係嗰刻即係咁大場波，丟人現眼咧，就係呢一啲啦。 因為其實開季到而家，我覺得佢。表現算是比平穩的，即係失咁少波，其實表現不錯啦。尤其是對 斯文斯嘅場波，應該攞過唔知一次定兩次英超每周的最佳門將添嘅，係 嚇。即係我覺得表現本來不錯，突然間呢一場波就醜成勢嘅呢啲嘢就 係啊， 慢慢不斷 即係哈碌嘅咩入球啊，經典啊，即係有機會出現到嘅呢啲。 即係你扭一腳咁啊，唔覺意控失咗就話，即係佢嗰啲係真係搞自己扭失嘅，都好少有。 扭完仲要佢唔知個波去咗邊，原來去咗自己只腳跟後邊嗰度，都幾好笑 的。 嗱，咁啊，你頭先講到雲達沙啲好技術啊，因為佢哋本身荷蘭咧，或者荷蘭不嬲嗰個國技嘅套路咧，就係啲清道夫嘅戰術啊，或者自由後衞嗰個戰術啦，所以係令到咧，就算當佢成為咗個門將啦，即係要多啲利用佢哋嘅腳法咧，佢哋嗰個思維上面都比較好啲嘅。不過雲達沙都賴嗰次嘢嘅。 喺後生嗰陣時好像是，好似 係嘛？佢嚟到英超最初踢富咸噶嘛？ 哦，嗰陣時係 富咸咧，記唔記得阿仙奴就係不敗嗰季啊？有一场波阿仙奴攻击富咸都攻唔入，就是雷恩斯嗰时呢个西班牙电单车入咗球，就系凭住云达沙控甩咗而偷咗个脚下波入嘅，即系连云达沙都曾经舐过嘢噶，不过唔喺曼联嗰度，所以红波仔话开心好多。 唔系，我觉得讲开龙门咧，以前睇过新闻就话，其实巴塞嘅时候啲龙门如果譬如后备龙门冇得踢啦，平时冇得踢龙门嘅位置，系要练埋打后卫嘅，即系都要练呢啲脚法嘅。 系啊，而家你嗰个足球战术系咪？即系龙门即系清道夫系咪？即系呢啲即系讲到口臭啊！咁啊，结果呢个球员，即系其实佢今届嘅表现咧，修咸顿大佬个防守咁 OK 系咪？到而家 都是失七球球。 你说如果不是输给阿仙奴这两球的话，他根本上失五球是最少的队来的。你说龙门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即是他有责任是做得很好的之前一定是。但是这么长球就衰了。 最近那三球都是很无辜，即是被人粒射那个，我又觉得他很无辜。这球自己扭粒波无辜，十二败也都不关他事。 是啊，何世方迪那下掹三咁就。 是啊，这球其实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给十二败呢？ 我觉得要的，掹三掹得挺明显的，你没得赖话不给这样。 就是愚蠢了一点啦，因为你那个形势上面没错，梅迪萨卡能够命中到头槌的机会率高。你想想上个礼拜英格兰国家队怎样被梅迪萨卡顶爆啊，今晚抹他那三个又是。 有抽聪明仔、啊， 又是曼联球员斯摩宁， 聪明仔同朗尼， 聪明仔同朗尼系咪先？即系见过鬼，即系睇过啊，都怕黑噶嘛，真系谂住哇，快快脆脆掹一掹梅迪萨卡，点知个动作就比较大一少少。 咁啊，系啦，咁啊，轻轻松松啊收两球啦。但系咧，我觉得咧，修咸顿虽然黐两球核突，都唔够下一队我哋要讲嗰队核突，就系麻烦下一张图啦。 嗯，大屠杀几多场啊？呢场 大屠杀啊，真系，唉，讲一讲啊，大家知边场噶啦，真系，系咪先？ 纳维斯入嗰球十三秒，咪官方公布咗咩？十三秒。 佢呢场即系呢球十三秒入波，系同修咸顿失嗰球，即系头先讲啊啊比高域嗰球一样，都系十三秒。 同一時間 是、啊、即今季最快入球、 啊、又會即大家、準得咁緊要啊！即而家第二場講緊嘅就係呢個曼城點樣主場啦，計7-0大炒洛域治之後咧，又一場大炒6-0，但你估唔到6-0嗰隊竟然會係熱刺啊嘛！真係啊， 嘥咗1億磅引援，但我即冇諗過，同埋之前熱刺入失咗6球波啊、嗯，今次一場就俾人打爆。 喂，想問問阿松啊，即你作為後衞啊，你踢波咁樣樣啊，熱刺所失嘅第一球。即除了我哋話阿古魯同埋呢一個嘅拿維斯個速度快啦，呢啲矮仔型球員啦，即你覺得熱刺個後防有冇問題咧？當啦，羅里斯嗰腳半塌 Q 咧，就一定有責任噶啦。而其餘跟住啲防守球員個反應嗰、那個，即刻圍翻個轉頭嘅嗰、那個，即做得夠唔夠徹底咧？有咩問題？ 唔夠徹底，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情況係唔集中嘅，始終都係，因為佢哋。太放心，羅里斯真係會斬咗上去。但係其實後衞應該都要準備一下嘅，因為你既然都你唔 prefer 佢係咪？即係啱啱開波啦，始終都係真係始終有啲未上力嘅。好似真係好不幸嚴重啦，羅里斯真係未上力。咁、但係你後防線應該都要準備一下，佢隨時應該要出翻去補翻位，但係冇呢回事，根本上可能對到拿華斯執埋嗰球都冇嘅，完全都係。 不過拿維斯嗰球嘅真係可能叫佢再射多腳都未必得喎。 係啊，即係佢係有心嘅，睇得出有心吊射嘅，又真係好靚，即係啱啱好，你再高少少就唔入噶啦個波。 即係我諗咧，今場大敗熱刺咧，即係除咗話頭先阿松講到防守球員不上心之外，另外真的我想太過早失波了。 我覺得這場波本來失第一球失了1-0，形勢我覺得都未算太差的，但是整場波看來我都覺得熱刺班球員的樣子好像剛剛睡醒，或者叫做未睡醒了，整班人走動速度慢的，我覺得很沒鬥心，即就是說中堅兩個多信和、卡布爾兩個一嚟速度已經唔夠快啦！你見到曼城除咗話對諾域治嗰場啦，今場熱對熱刺其實可能拿斯尼啊、阿古魯啊、拿華斯呢幾隻都係好跑得，今場熱我覺得節奏好快，更加顯得佢哋兩個慢添。即係你成班球員一路失落去，越失越多波嘅時候，我覺得好冇鬥心，完全唔追嘅，冇嗰度火。即係唯一我覺得有火嘅可能係阿沃加或者阿華湯根比較有火，但係都係莽撞咗少少咯。 即係兩集比較有起碼速度啲，我覺得。 起碼佢願意回 到落禁區。 你見到失到3-0、4-0嘅時候，啲波俾人俾曼城打反擊啦，熱刺嗰班球員咧。我觉得好散步咁样，唔系点追啊？有你攻啦咁样，即系好唔专业咯。 其实我个人睇到咧，即系最惨下半场一出到嚟咧，班球员唔系滴起心肝嘅、而系继续咧，即系觉得好似咧敷衍埋呢45分钟咁啊算。 头耷耷啦！ 你谂下失第四球啊，夜夜托尼点样中场一路爆到禁区边缘系嘛？即系再交俾自己队友射门，即系嗰个波我哋睇到乜嘢啊？喂，你热刺中后场有足够嘅球员嘅，点可以俾夜夜托尼话转身就转身，仲要咁轻松带啊？我觉得这个这一场不打防中位的深度呢，这个巴西中场呢责任好大，态度亦都好差。我哋而家先讲咗呢一场波先。跟住先再评论一番熱刺今屆所面对緊係一啲乜嘢嘅问题，即係自己攞球石头嚟揿自己隻腳。 我一路去下啲相我去睇。 係咪？即係你諗下4-0嗰球，冇可能失得噶。如果英超賽場，你話嚟到港甲嗰啲水平追你唔到啊，唔奇啊。但係大佬嚟嘅英超，有咩理由逼爺爺托尼咁樣仲可以轉到個身咁輕鬆嘅？唔可以發生噶嘛？你強強對話你話係咪？ 即係我覺得，尤其是強強對話，如果你即係一輸緊波嘅時候，你已經冇咗個鬥心繼續打落去嘅話，你永遠都做唔到隊波嘅一啲核心球員啦。即係我見到當時睇直播嘅時候，亦都有防守員就話：熱刺根就係一盤散沙咯。散收收，你完全一啲冇心踢，有心踢都自己去嘅，咁冇一队波嘅感觉。 亦都系即系保马斯下半场放翻艾迪巴约落嚟，呢个球员即系基本上未打过，连后卫都未打过，你放落嚟，其实佢都冇作用，佢都冇态，同埋即系讲真，你说咗咁耐，佢自己都冇心啊。 我见得佢开波前即系啱啱半场，佢都自己同阿爷爷托尼喺度揽头揽镜倾偈，笑晒口嘅，即系个斗心喺边咧？你起码踢完之后倾偈，我觉得还可以再有一嚿，但系你未踢之前已经觉得好似踢友谊赛咁，咁咪输紧咯。 即系而家睇到成班热刺球员咧完咗之后咧，我觉得都引致到咧，即系保亚斯喺个管治嘅威严上边咧，其实班球员对佢都失咗信心。 这个问题是挺大的，即是这个也是我自己想讲的，即是他去年那届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即是热刺来讲算是叫做一个蜜月期，虽然最后入不到前四，但都只是差少少，即是觉得他可以已经叫做套了半头在车仔那个屈屈不欢的污气，但是看来呢今届季初开始到现在印证翻咧，佢前一届车路士嘅失败咧，睇嚟系有原因嘅，即系呢个唔系话油王喺度乱咁有钱就炒人，唔系咁简单，一定你系有啲问题嘅，即系包括咗你连安力卡个 lock 卡你都唔俾佢摆嘢嗰下，即系咪圣诞节嘅时候直情系冇人请你嘅个 party， 反而其他球员请埋安力卡去嘅，即系你呢个真系简直系唔会再有人睇你头噶啦。即係嗰個問題去到上屆熱刺 OK 嘅冇問題嘅，但係今屆咧開始咧，如果我哋諗得最壞打算咧，呢陣味呢一陣除咧又翻嚟咯。 嗯， 即係起碼而家熱刺11月打三場波，淨係攞得一分嘅啫。其實已經開始有啲柔軟味噶啦，我覺得少少。 三場波一球不入。 係。 系嘛？ 即已经有啲危机，同埋我哋之前一路都提过，就话热刺喺买人方面啦，你买好多中场啊、进攻球员，但系个核心喺边度咧 ？OK， 嗱，我哋讲埋呢一场波先，讲热刺嗰个大问题啊。热刺呢一场波，或者讲紧曼城啊，有琴日留言俾我哋话几时讲啊曼城啊？其实曼城我哋系成日讲嘅，不过就阴啲咁样样，你可能听咗唔觉咁样，好舒服地听下去咁样样啫。曼城今届系作客唔稳嘅啫，即系输嗰啲联赛全部都作客嘅。咁但你話基本上面咧，佢哋個攻擊力咧，我覺得放諸全歐洲咧都係數一數二嘅。即係你諗下阿古魯、阿拿維斯、尼格杜，即係你 迪斯高都後備啊！ 迪斯高都後備係咪先？你仲有而家大衛斯華都傷咗啫喎！你唔好話大衛斯華，即係讓你半臂啦，已經係咪？拿斯利咁，即係叫越嚟越好啦！曼城嗰個陣中裏邊，爺爺托尼、費蘭天奴，即係全部加埋。雖然我哋曾經批評過。曼城是买了很多高价，但其实并非顶级的球员，但是呢陷落去他始终这班波是有个世界级球星，不止一位在阵中，必要时候他们发挥得好的呢，这一队就是劲他的。对比呢对面那队热刺呢，真是打句问句，今届花了多少，花出回1亿磅是吧？ 1.07亿， 过1亿磅去买7个球员回来，但是到头来呢告诉你，现在整队热刺阵中的哪个是世界级，如果打得发挥正常，那个门将罗里斯的世界级，没有啊，我肯定告诉你没有啊。热刺今届买这么多人，还有他的炒人，即是说或者叫做给一些球员离队，完完全全是一个错配来的，即是6-0下半场其实不用怎么说的，散晒了，即是你怎样评论那些都不是准则来的了，是不是？阿古路成为了这个全英超超越亨利的高效射手，即是多谢你啦，就是因为踢完对热刺这场就是超越了亨利啦，是不是？咁其余你说尼格度那些咁啱咁适合踢英超都 OK 的，本身是教主导，即是如果后防球员面对住尼格度呢啲又有脚法有技术又有冲撞得都几麻烦啊！ 好麻烦，的确咧，如果对住啲尼格度咧，你真系要更新，但系咧睇落热刺咧真系冇跟过新，即系有佢冇，即系未试过。系啊，我谂啦，就算大家睇咁耐热刺啦，即系未试过睇一队热刺睇到咁离谱，即系就算有格拉咸啊、哈里列纳睇啦，睇到而家到波亚斯根本就系、是。喺波亚斯呢场波热刺咧，根本就系真系有史嚟最差。咁咧，热刺啲球迷一定系擦晒扭啦，已经喺度。 绝对系啊！如果 摆翻喺阿松你踢嘅后防啊。今届热刺嗱，我纯粹系计翻咧，即系九月份转会窗打后嗰啲比赛赛事咧，佢哋个后防排阵嗱，呢场对曼城就系卡保尔对呢、這个同埋唐新啦，就叫做合拍啦，系咪啊？咁啊，之前你话赢后城赢得好稳嘅咧，就是、唐新加呢个基列哲斯啊，咁啊对住呢一个嘅阿士东维拉。咁亦都係呢兩位球員嘅配搭好啦，去返對韋斯咸俾人大炒3-0嗰場波呢，就華湯根配呢個唐新嘅。咁另外呢再去返呢對車仔嗰場呢，又係另外一個組合啦，華湯根對唐新啦，即係而家出現嗰三個 係即係多信 係啦，多信啦。咁另外呢就係去返對愛華頓嗰場呢，又係基列哲斯對呢個多信啦，即係唐即係對於呢幾個球員嘅，即係完完全全呢個中路組合今屆呢已經係出現過3-4次嘅。其實你想點呢？你咪話俾人聽，你今屆買咗好多人，要人盡其才呢，要物盡其用呢。嗱呢個情況呢，我喺利物浦身上呢睇到少少嘅。不過羅渣士就又未算去得太過分。我覺得其實羅渣士利物浦都係少少奶奶嘢，今屆又買咗成堆人返嚟㗎嘛。但成堆人等間我哋講嗰個英超最佳隱瞞最差隱瞞嗰度呢都會提及到呢一方面嘅問題。 明記啱啱你講話 防守線上面嘅配搭太過多㗎。 啱啱你話熱刺後防線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組合，其實中場線都好多啦，熱刺即係佢可能用丹比利呀、斯格神、艾力神啦，或者拉美拿嗰啲係不斷換嚟換去，其實都係冇一個固定嘅核心。 係艾力神有傷啦，而家啦，系咪？即系嗰个问题都几惨啊！之前其实我记得季初嘅时候咧，或者八月份都未开季嘅时候，我同红魔仔你都做过一集，就系评论过热刺当中咧，今届佢哋有个隐患咧，就系佢哋一下子清洗得太过多嘅人出去。而咁啱呢一部分嘅人咧，我哋使唔使翻？ 系啦，可以去翻嚟几件我哋先，或者吓， 或者系就系话讲到嘅问题就系话一下子喐得太过多嘅人啊！我谂。如果各位朋友你哋有打機嘅或者玩 FM 嘅 ,FM 我諗都會提醒你喂你米 Q 買咁多人或者米 Q 一下子賣走咁多人，你會大動你會大動呢個筋骨嘅。係啊，嗱首先即係逐點拆開佢嚟講，個主骨幹呢清洗得太過急啊。而呢個問題就係話呢，主骨幹你清洗太過急，而你保亞斯或者你個球會主席個班主李維，你有信心就翻啲同樣級數嘅球員冇問題嘅，但係你計錯數，你清洗嘅呢班球員，帕加、克杜、史東、李維、摩亞、丹普斯呢一班、戈爾卡呢一班，冚落去，除咗你丹普斯之外，全部係咩？英格蘭人。其實你熱刺個英格蘭班底好 Q 強噶，你加埋而家霍加，你加埋唐新、 連龍， 係咪先？你好 fit 噶，你拆散佢做乜啫？ 系，因为佢哋帕加、戈尔卡呢啲去到第二间会都系踢得好好嗰啲， 所以热刺球迷睇完呢集捉住我哋嚟闹都系咁就噶啦，真系。你今日幼稚早军打机 FM 嗰啲都叫你唔好啦，真系。但系你又信咗嗰度咧，即系玩打机咁买人唔使负责任啊，唔得。 好话先，好似系由打机开始出身嘅。 喂，所以咪啱咯。你见到贺智比啊、艾力神、拉美娜呢啲系后生22、23岁， 啱人嗰啲系嘛？ 即系可能过几年就会升价好劲啦，升到90几能力值嗰啲，但而家未系时候咯。 呢样嘢你要买升价球员，你跟云家学嘢啦，保亚斯真系闹得你啱噶。你开始将个骨干大动，即系你即系大动脉全部切断咗。喂，最紧要一样嘢，戈尔卡呢啲系上升紧噶嘛，都系上升紧嘅人啦。你卖走佢仲系唔系平，唔系贵嘅，8嚿 系好似几百万、600万定800万咁。 8嚿走咗卡力夫城， 打几好啊！卡力夫城。 系咪先？即系你呢度唔啱嘅，客道史东去咗后城，啊阵间要再讲客道史东，我谂就系热刺今届最大嘅痛添啊！话俾你听，帕加有经验，你谂下如果冚翻呢班人，你成队英格兰国家队你揸住半队班底啦，你几好踢啊？麦契又有，士气又有，你拆散咗呢班人，客道史东嘅热刺打咗几多年啦？戈尔卡热刺出身。你做咩要放走李维摩亚都系咪先？虽然有外借过，系咪先？你做咩要放走呢啲人啫？我真系唔明啊！你根本热刺，你想一下子你就成为皇家马德里，你成为呢个巴塞隆拿，你冇可能嘅。人哋系累积咗好多年嘅嘢，先可以有呢个咁嘅，有呢个成个气氛围，系可以营造到咗一对真系好厚实嘅劲旅。 所以我有时话系咪即系阿波亚斯攞住啲钱咧，即系身痕啊，唔使唔得咧，攞住即系阿巴尔嗰嚿钱8000几万啊嘛，唔买人都好似唔安乐咁，一定要使咗佢。 嗱好啦，你冇咗英格兰班底，即系你所谓适应英超球队个气氛，尤其是嗱今届啊，所谓呢、這个我啱啱唔知听到 昨日的主持講定乜嘢？係就係話啊，沙比仔講，佢話奧士文打愛華頓。可能他平時的賽事不是很出色，但他對著利物浦的發揮零舍好，因為他們是英格蘭本土球員，他們非常熟悉那個所謂打比的精神的意義在哪裡，好熱刺一下子你就放走了英格蘭球員， OK 你保連奴的級數說出來是很高的，是吧？你甚至乎另外的法國中場卡保爾那些那個級數都不差的，但那些有鬼打比的精神咩？你咪今屆咧對車仔你贏唔到啦，輸俾韋斯咸啦，輸俾阿仙奴啦，對住贏緊聖水晶宮幾險一比零啦，對住啲倫敦本土球會，你有咩叻啊？熱刺，你有咩叻先？ 質素 咯，你咪自己拎自己個石頭嚟抌自己只腳咯，咪就係呢啲咁嘅解説咯，搞壞咗英格蘭個班底。OK， 隱瞞嗰度啦嚇，佢哋今屆所買嘅人係唔係真係質素高到咁樣樣先？嗱，我就覺得熱刺而家冇一個世界級球星嘅。雖然不是話一定要成隊世界級咧，先至為之叫做係班霸嚇。咁啊，你急落去有邊個？ 我覺得就算我唔係話揀世界級，我就係揀即係核心啊、重心球員都唔好揾到。即係最重要係邊個咧？咁可能羅里斯啦，真係 羅里斯啦，你從後防做起啦。所以你話佢哋今屆個後防嘅表現，大致上 雲頓漢咯，叫穩定表現多 啲 ，OK 啦，係嘛？即係。你而家都未確立到前場嘅核心，你係斯古神定何治比？你係何治比定係艾力神？艾力神傷咗唔好講，但係佢用艾力神都用得好奇怪嘅。好多時候咧，當球隊未能夠攻破對方嘅大門，或者係仲係一個平局嘅時候咧，佢竟然佢即係如果嗰場波艾力神正常咧，佢會選擇將艾力神換走嘅。對車路士就係咁啊，對車路士就係咁樣樣啊。但係個問題，我哋睇到艾力神唔係因為佢武器，唔係因為佢技術唔夠，而係因為你中場屏障保護得佢唔夠好。有啲球員係咪先？你一定要係揾兩個掃嘅，揾兩個跑狗嘅幫佢。質靚個炮台去俾個教炮 啊！我之前都聽文傑你講過就話，即係熱刺佢哋換人係成日都位換位，即係冇分別嘅。可能艾力神換翻霍治比啊，或者斯格神係冇乜點變過。咁你點樣打你要面對啲困局？ 戰術方面都冇，即係保亞斯係冇 B plan 嘅。 同埋好多即係咁樣更加反映成隊波好多同類型嘅球員咯，擺喺度嘅話你冇 plan B 嘅永遠。 個純粹好似買咗班咧，好似咧有啲名氣啊，又幾有技術啊，外界評價又高嘅一啲嘅比較年輕嘅球員翻到嚟，好似集郵。 這個又是打機的一個攻略， 是不是你真的打機忽上腦？所以我曾經幾個禮拜之前我講熱刺都 我大聲疾呼，喂喂拿斯波亞斯，你懂不懂教波的？真的真的可以夠膽跟你講這一句，你根本完完全全你在這麼高水平來講，那個班主又被他這樣玩法的，即我上網 check 嗰啲資料，我又好似覺得佢哋冇咗以前高莫利嗰個體育總監呢個角色個位置啊，即係好可能咧買人嗰方面咧，純粹係班主同埋韋萊斯波亞斯之間嘅直接嘅啫，直接掛啊，或者即係呢樣嘢，如果咁樣樣嘅話咧。呢位葡萄牙領隊責無旁貸咁解啫。 唔係上年嘅巴爾咧成就咗呢個保華斯，其實即係上年大家熱刺就係巴爾丹天保自尊，而保華斯亦都睇唔到呢一樣嘢，以為自己啊喺即個教生咗對熱刺， 即係個巴爾冚咗好多不足嚟。 冚咗好多不足，其實大家上年季尾啫，我睇阿仙奴同熱刺即係爭緊前四咧，次次都係臨尾都係巴爾救翻熱刺嘅。其實唔係保華斯救熱刺，亦都唔係話熱刺。里面班球员救到佢， 咁你起码喺个打法套路上面，你可以俾个巴尔发挥先啦。就系呢啲即系点讲，大家一齐咧围绕住佢嚟建立。咁起码呢个都系一个确立目标嘅战术啦，确立定位嘅战术啦，咁都系成功噶。虽然靠巴尔发挥，但系都系成功噶，系咪先？但系最惨就系咩啊？最惨就系上届我哋见到放翻迪科尔落去，放艾力巴尔落去，呢啲球员都有作用噶嘛。啲前鋒本身有一個好大嘅牽扯嘅作用咩？今屆都冇埋，點解你要搞到連有嘅球員都發揮唔到佢哋本身嘅作用啫？ 用死阿蘇達度， 係咪先？你點解要搞到咁嘅啫？ 早幾集咧都講過話熱刺最大問題，我哋估佢都入唔到前四，最大原因係咩啊？係唔識入波，冇機會攞分。即系之前一路都讲话自己，即系保华斯为自己保住屎忽，都系讲咩话？ 点解保住屎忽？ 即系咩兜啊？咩人插啊？佢话自己话对波而家就系咩未磨合好，但系后防唔失波，佢成日都以呢一个嚟叫保住啊，保住皮裤啦。但系点不知一铺就俾人打爆咗，连呢一个叫做咩后防好都冇埋。即系下个礼拜去到热，即系对曼联啦，对红魔队去曼联啦，即系其实佢自己都冇乜信心，我都热刺。 球射翻。 咁、哦、通常俾人大炒完之後，都有機會會即係反翻嚟嘅狀態。 上屆熱刺對曼聯就撳到曼聯一動都冇嘅，喺、嗯、場面上邊咧，熱刺打得好好睇嘅。即係今屆先唔好講佢失波有幾少先，你喺場上面進攻嗰個氣勢，你俾翻上屆你兩對曼聯嗰陣時嗰個風冚咁樣嘅情況俾我睇翻冇。但你講緊而家你係買咗七個人翻嚟，你又放走咗好多不列顛嘅球員係嘛？巴爾嗰、那個。猶豫不決，始而不決，你想點啊？你賣你早啲賣啦，你唔好留佢喺度影響軍心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打擊士氣㗎。 我呢個我唔贊同喎，呢、這個係為咗。 嗱錯啦，錯， 即係 錯，所以我 好價啦， 所以我咪唔贊同咯。咩叫賣好價啫？你而家成隊幫我長遠個發展嗰個建構，而家唔係話同你爭一時長短啊嘛，話。奥斯尔过阿仙奴都因为就系热刺喺度迟迟阻扰住，想奥斯尔都过唔到阿仙奴，就是、因为巴尔嗰度我临到最后一刻先同你玩嘢，即系呢一啲我觉得无稽嘅呢一啲真系。虽然就算计话真有其事都好，咁你咪扑街咯，咁你咪自己愚蠢咯。呢啲嘢你影响咗球队嗰个实际个建构嘅作用，你巴尔。呢日早啲轉會，你快啲確立咗你跟住入貨嗰個陣型，即係你嗰啲球員嗰個發揮應該點樣配對？啲神早搞佢嘛，佢嚟到香港都口黑面黑咁樣，係咪先？有冇落過場係咪先？啲球迷買咗飛等睇你，你又話嚟香港，你嚟到咗香港，你又冇落場，咁算點啫？喺度做馬騮戲， 喺巴士度講電話， 係咪先？你熱刺嗰班人除咗嚟到香港幫大球場鋪草皮之外，冇貢獻根本就係咪先？ 不過咧，其實咧，我講翻啦，其實咧，佢熱刺嗰個賣人，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佢好早就放曬佢哋嗰啲英籍球員，但係咧，佢買翻啲人翻嚟咧，其實都係八月十五號啊，八月五號啊，即係差唔多開呢前嗰幾日，即係你仲要係啱啱打完啲熱身賽，根本就冇時間去夾到嘅。即系拉尾啦，仲要都系最尾都系28号开始先买嘅。其实我都谂紧，其实热刺今年其实佢系咪真系？真係好話唔好聽，真係打 FM 咁樣，即係位換位咧。 係啊，打機打。 同埋咧，波亞斯今年個戰術都變得好奇怪。嗱，佢以前上年咧，佢都係打4-2-3-1啦，咁樣佢前鋒後面都有一個丹普斯喺度做支援進攻。但係今年咧，可能頭嗰幾場可能變得奇怪啲，就係打三個防守中場，打兩邊其實係。 嗯。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咪真係想住想住真係擺下唐新同埋。阿斯古神咁样打亦插落去，但系唐新就可以，但系斯古神系一个进攻嘅中场，真系好令人费解。点解佢会将斯古神打由左边切入去打右射波咧？佢即系我而家呢个谂法系咁样。 佢本身今届入咗件比利时嘅左路攻击球员嘅嗰、那个查列斯啊，咁但系呢个球员一嚟到咧，又系啲荷甲中型班嗰啲走出嚟咧，无端端咧，呢啲肯定系啲经纪咧同啲球会之间唔知边个困，唔知边个困咗边个就买咗件咁嘅嘢翻嚟。是不是好像上屆利物浦咪買了件艾薩迪的又是荷甲走過來你見過他沒有不是見過的一定是因為他有出過場但見過你都不會有印象嘛最慘就是這些人嘛你明白嗎你買來做什麼你買來做什麼先這些人是不是你就是困了這一件是不是那個羅馬尼亞後防的基列哲斯呢、今屆 OK 的其實他上陣表現 OK 的有人亦都說因為這樣而華湯根要導致到被他逼回到左後衛那裡、 其實華湯根那個位置其實就應該因為路斯正選的不過他是傷了基爾洛頓又傷了其實是焗住他擺 O K， 呢個真 係 要 係嘛？即係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又見到華湯根又擺翻喺中路，咁啊基列哲斯啊，定係呢個多信啦、啊、以前我叫做唐新啊， 因為而家有另一個唐新， 冇錯，明白明白。 所以其實我對、 即係個中路防守又點咧？ 嗰、那個防守中場其實佢本來上年其實都話賣咗多信，其實家後屘跟住又留翻佢，其實好奇怪佢而家今年卡普爾其實都叫做正式第一場英超，其實。他打了幾場足協杯但其實個狀態都不是話真的很好， 即係歐霸賽事啦， 賽事都不是話很好。咁反而咧，佢會好似換得很頻密，因為你想下你諗下阿仙奴啦、車路士、曼聯、利物浦，你換個中堅，除非你轉陣，你從來沒有動得咁過分，即係一隊換曬。呢、這個好影響嗰、那個 默契都差啲 咯，即係除咗國家咯，緊咗噶啦，定係冇噶啦，之後全部係咁換，係咁換，係咁換咯，同埋保連奴兩個一定係鐵膽冇噶啦，之後就係、是。 嗯， 或者韋萊斯保亞斯都要研究一下同埋佢身邊嘅嗰班嘅團隊啦，係嘛？即係而家我睇到嗰個所謂一隊嘅教練，路易斯馬田斯呢位教練咧，較早嘅時間其實喺2005-2006年打後咧，都係執教啲沙地阿拉伯啊啲中東球隊或者球會嘅一啲嘅教練啦嚇，咁樣樣啦，咁啊韋萊斯保亞斯就執咗佢過嚟，另外亦都有啲體能教練啊咁樣樣，嗰、那個班底啦，加埋呢個副領隊嘅科達咧，呢個前德國國腳啦，嗱呢個科達咧做國家隊成員嘅時候，德國隊咧係一味硬朗夠硬淨嘅防中嚟嘅啫，但係你話如果對比翻你話即係德國嗰班堅抽嗰班嘅，譬如森馬嗰啲咧，個級數其實都仲係差好遠嘅。OK， 其實而家保亞斯側邊個教練團隊咧都可能有啲問題嘅，不過你話同佢夾到就可能佢 OK 啦嚇，咁而家。出到嚟夠上屆，其實佢能夠盡快確立咗嗰個主要嘅進攻嘅套路咧。其實你話整體上邊咧，嗰個攻勢做得好好好凌厲，好好睇嘅，係嘛？亦都有巴爾嘅世界級表現。反而今屆你自己將自己有嘅嘢拆散咗，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講到咁多，梗係鄧你唔抵啊！熱刺真係你使咁多錢而做唔翻上屆有嘅嘢，係咪先？你買咁多人喺我嘅思路，我認為即係你唔好放手咁多人，因為你拍家。你嚇到史東嗰啲，正正係可以係銜接到你後備同埋正選之間嗰個梯隊嗰個中間個銜接位個橋梁。而當你係需要換人或者有傷員嘅時候，要派啲後備上陣咧，依啲球員就係可以幫到你成隊波裏邊好好去銜接到成支球隊，唔會甩咗個默契，係咪保持你進攻個暢順或者防守個穩健？ 係啊，即係好似可能話譬如話 成班人鏟走曬佢做乜嘢啫？ 可能丹普斯嗰啲真係想踢世界盃，佢要走咁無可厚非。但係帕加嗰啲係似话要赶你走，即系你佢要逼你走，你自己揾球会啦。嗰种咁即系想点咧？究竟 唔系呢个咪系佢落后嘅时候冇一个叫做重心球员或者叫更衣室大佬去嗌？ 系啦系啦。 即系如果你有一个球员，即系喺热刺里边打咗好多年嘅，你见一场咁嘅波输3-0，翻入去更衣室，你会出声嘅，叫其他喂唔系咁样打嘅。但系如果入到去咧，大家可能坐喺度头耷耷，跟住望住保亚斯，保亚斯你知佢个样噶啦，斯斯文文，你叫佢。唔似摩連奴啲咁啊，白髮魔鬼咁樣，即係你去到你冇一個咁嘅人去更衣室裏面嗌住嘅話，出翻嚟咪輸多三粒咯。 即係話你削弱咗第二層嘅兵力，佢而家熱切最好嗰、那個嗰、那個建構咧，正選後備就係個龍門位置嘅啫，有費度，有羅里斯，仲有個癲嘅高美斯，係咪先？冇啦，即係佢最好建構就係擺龍門呢個位度，但龍門咯嗰個位置係嘛？即係你削弱埋你第二層嘅兵力啊！而家你自己削走咗自己啊！呢個係你個好愚，即係你俾邊個啫？基列哲斯呢個羅馬尼亞中。O K， 嚟到熱刺表現好啊！你本身有個戈爾卡，你做乜要搞咁多嘢先？ 其實我唔 係咪先？你搞咁多嘢做乜？做咩要換咗佢啫？你買出賣有冇價錢又差唔多喎？ 嗱，依度會唔會係嗱？之前佢喺車路士嘅時候， 邊個要收傭啊？而家 唔係車，佢喺車路士嘅時候，佢冇自己嘅班底，跟住咧傳聞啦，即係俾球員逼走啦。即係我唔知佢咪喺熱刺，其實上一季裏邊佢都未確立到自己喺熱刺裏邊嘅威信。因为全部可能都是上手留下来给他的，他就想着卖走了巴尔，揸着一嚿钱买回自己想要的人，即是打 FM 即是这个可能是保华斯他自己的、那个思路，是不是他为了巩固他自己更衣室里面的势力。 那你即是买卖永远都是一个赌博嘛，你就要有七单的赌博，现在有几多单博得中呢？ 有两三单博中了的，阵间再讲一下啦。咁如果你说给大家你揸回住，因为你巴尔那笔钱就遲即係點樣啊？ 遲收錢啦、 啊！遲收錢啦、啊，因為你即係跟住你之前嗰啲係先使未來錢啦、啊，即係可以咁講啦。嗱，咁樣咧就係咧亂咁投石咧，就其實就係好賴嘢嘅。嗱，我哋或者幻想翻將個時間推前翻少少啊！如果佢唔放走帕格，唔放走客道士都冇放走戈爾卡嘅，係咪先？即係你起碼喺個中場個穩定性同埋血性你保持翻嘅時候，我再將個一億，我唔使買七個人，買拉美拿。在他在罗马打得好那几场你就当他是神这样，是不是上届而已，还是上届罗马攞第几，是不是？即是你有很多人根本都是上代证明级数的，你有三千万金买入来，不要这些人，你留回帕加，你留回黑道士东，你留回戈尔卡，我宁愿入一至两个我们所谓方面，我就说真是顶级的球星，是不是？即是当打个比喻，你入个奥斯尔或者入个 前锋，你入 阿古路这些级数的， 那么难一点。我觉得艾力神都算是可以，又不是特别贵，1000多万这样又 OK 的。 其实都未稳定的，其实艾力神出了名很多年了，因为四届的，如果他要走的话呢， 其實早走了， 現在都22、23歲。 其實有些東西，有些球會一定是一些球探、嗯、一定是上到一些東西，喂，這個人是很有天分，但是整個是傷的，是不是？有些東西遲遲不能動得住的，冤大頭，今次你熱刺自己做了 OK 的，我沒有懷疑過，其實沒有懷疑絕對一個今屆加盟熱刺球員的質素，但是問題是陷下去，他們其實又不是一個這麼高班的一個的班底，不高班就唯有靠個磨合，靠個默契啦，靠默契喎，大佬。咁你點會有默契啫 ？OK， 銜接到你第二層同埋正選之間嘅嗰個層面嘅球員，你又放走曬，你又貪得意咁樣放走曬，點搞啊？即係我哋期待熱刺一定會好嘅你個班底，但係你要等幾耐咧？下半季定係三月份打後？ 其實咧，我 咁咪遲噶咯。 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係保亞斯自己教嗰個球會問題，因為可能波圖咧從來係一個買賣球員嘅地方嚟。 啊、 即系呢、這个绝对是一个球会系冇归属感的地方，即系我低噶，真系噶，好现实讲句噶， 好嘢喎、啊，哇！今日经典啊，真系简直吓， 摩图出身 系啊，但系问题系摩连奴佢系摩图出身，但系佢有自己嘅班底， 嗯， 但系而家波华斯佢教嗰阵时候都系冇佢嘅班底，去到车路士咧。他都是就是想買人，買回自己的人嚟，但是冚不到。但是你好不搞不搞，搞林柏特搞泰利，仲要搞杜奥巴，冇命啦、啊！呢啲梗係 係咁啊，所以他而家個團隊，佢個班底，波亞斯就得嗰班教練團嘅啫嘛。 係啊， 嗰個唯一個班咧就係教練團幕後嗰班啦，幕前嗰班就真係散曬，嗱扯散咗，即係你。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用了那么多钱而得出来的结果暂时看到是这样样，即是入了九个波，是不是有三个是十二码的，即是说在个叫做 open play 那个形势上面你入得六个波，你其实是那个是预入给人的感觉呢，你是很差劲的。当然有很多场波他其实应该先开纪录的、嗯啊、你说就算甚至乎他对阿仙奴、他其实应该是有波入的一队、赢水晶宫的一场其实都不用真打到那么辛苦要靠个十二码的。 嗯、 但是我们看回头再跟住下去的情势就是人家开始捉到你的路啊，你默契不足的时候呢，或者是你一味放任唐新去死去，唐新今屆你可以說是一個驚喜，但是成與敗坦白說亦都是維繫住唐新，你幾時交啊兄弟僆仔、嗯、真的沒有人知道他現在想幾時交波的，你一味死打你自己好表現好看沒有意思的，在對波入面看到就是熱刺，你說對著後城或者是、對著卡迪夫城這兩場波、嗯、贏得好險，對卡迪夫城是保連奴90分鐘入波，倒翻轉頭你應該贏那些你未必贏得到，係嘛？即係你即係點講啊？你有些波其實你贏得很險的，那度我算你攞曬六分後城卡迪夫城，但其實你應該只得兩分嘅啫，個十二碼都不應該俾佢對後城嗰場。即係有很多就是你慢慢你看到熱刺的形勢急轉直下啦。十、 嗯、 一月份係嘛？你話有國際賽又成點都好，係嘛？對愛華頓上半場撳上你嚟抽，下半場人哋不贏你，你要執翻身材，係嘛？對紐卡素咧，我覺得正常翻啲嘅，係對面個龍，即係你輸啊，因為對面個龍門高爾真係。鬼上身嘅啫，真系啦！ 好似全英超系全季嗰场，佢系最高破球次数啊嘛， 啊 十几次，十三乘十四 系嘛？即系你冇办法啦，依个就即系当你热刺唔好彩咧，你对翻曼城，连个心态上面都冇埋，心态上面冇，即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嚟自你背后一定系有啲好大嘅因素影响到你更衣室嘅气氛。咁认为最大嘅因素喺边度？ 即系冇系嘛？冇咗啲归属感。 剛才講波圖論，哇好嘢喎！我中意呢個波圖論喎，阿松。 因為其實 OK 喎， 因為其實你波老師真係你真係冇自己個班底，同埋你自己其實即係地可能地方唔同啦。因為可能英格蘭即係波圖同巴西就因為即係波圖 都係南美係 南美係啦，嗰度屬於。但係你歐即係最終你英格蘭係屬於本土，即係阿熱刺啊。你始終你就算阿仙奴有青訓，都係屬於。叫做本土，即係 即係文化始終唔同嘅， 爭好遠 嘅 嗰個 係。或者睇翻啦，今日熱刺仲有個數據咧，就係話咧，一落後咧，一失波咧，或者係佢哋輸嘅場次咧，全部都自己係零入球嘅。咁啊，零比一輸俾阿仙奴，零比三輸俾韋斯咸，零比一輸俾紐卡素，零比六輸俾曼城。咁你即係話一落後，你係冇辦法去追翻人哋。呢個另外一個，佢哋要真係要慢慢慢慢去調教翻啦，即係質素係有嘅，但係。 坦白講，你又未係去到咁頂班，因為你實在冇一個好突出嘅球員去楞住，或者艾力神嗰啲將來會，或者賀智比將來會，但係而家其實艾力神定賀智比啊，應該 我覺得賀智比唔係好啱對波。 其實上季季尾冬季轉會入嚟，賀智比都係一般啫， 係嘛？即係唯一一個我要批評嘅呢個查迪列啦，或者叫做啦，呢個比利時球員，我諗係近排嚟英超嘅比利時球員當中咧，即係最被人所淹沒嘅一個嚟嘅啦。呢個都相信 冇。熱刺仲有冇得救先？ 咪熱刺咧，真係佢默契，如果磨合得再更加好啲咧，會係嘅。但係你要先將原有你上屆仍然剩翻落嚟嘅球員，你能夠鬥翻正佢哋個發揮先。我講緊嘅係艾迪巴約同埋迪科爾。 啊、 你浪费埋呢两个人，即系你原有嘅本身你有嘅，你已经削弱咗自己啦。而原有嘅本身嘅，你又搞到佢哋发挥唔出自己水准，又降低咗一线啦。咁啊，新嗰啲侵入嚟，默契又未纯熟，或者并非如你所言，可能七个加埋都唔够个巴尔咁好嘅时候咧，你又系达即系去唔翻个高度。但你已经中间变换过咁多嘢，系咪搞过咁多文件手续嘅转会？真系咁你做咩啫？好好玩啊！而家。 我都睇下，即系保罗斯能唔能够团结翻班球员。头先你讲到唐新咧，其实呢个人咧系为咗指引英格兰国家队咧，佢过分表现自己，佢冇咗团队嘅精神。即系你头先话咩啊？望佢几时传？我就系睇佢嗰一个吸完两个，佢就好似以为自己系巴尔。过完两个就大力狂轰轰埋佢， 佢咧，我觉得佢咧 好普嘅呢波， 佢可能当咗自己系洛宾添啊，系嘛？以为好似潘元良先生所讲嘅洛宾的轨迹啊，咁样样系嘛？大佬嗰个洛宾， 即系我觉得唐新佢自己嘅心红就啊，俾人捧咗出嚟啦，谂住啊嚟紧世界杯打入国家队咧，每次落场佢都希望表现自己，个人数据好似好靓啊，又唔知几多次个人啊咁啊，但系佢唔知自己最后嗰脚射个波或者传个波系冇普。 其实本身唐新可能佢啊都要争下口气嘅，上届佢原本热刺想扫走佢噶啦，咁但系佢就话你唔好买走我啦，你宁愿借走我啦，咁啊结果佢嘅军事法流浪就争气，咁啊佢争气嘅，咁但系入翻落去成队波有好多嘢，唔系净系单靠你嗰个所谓盘口技术嘅，咁啊热刺咧，我谂我哋即系望人哋好咧，都觉得佢下半季啦，咁但系问题你前半季而家咧越甩就越开啦，再加埋咧嚟紧明显睇到个入球你嗰个方。你未做得好啊！大胆讲句啊，不如放弃苏达度啊！你够唔够胆啊？ 我应该放弃苏达度，入唔到波。我其实早应该要嚟个前锋咯。 嗱，苏达度今届咧场场波有上阵嘅，无论正选与后备，或者有冇俾人喺中间换走吓，咁啊起脚有27次，起脚有27次。咁啊，咁啊入咗四球啊嘛， 场均系 3.12码， 两次即系2.几脚，即系其实保亚斯亦都系一啖气，佢觉得佢买咗苏达度翻嚟，佢觉得嘥咗嚿钱买前锋，佢唔想换，一路俾机会，其实一路错紧。 所以好多球迷成日都话：，哇，热刺今届即系今届一开 lift 之前咧，又弹曼联咧，又弹亚仙奴啊！即系你两间名球会唔买人嘅，你睇人哋热刺几积极。我積極過有屁用啊！你買多三個啊，我呵呵聲笑添啊！我都好擔心利物浦又話冬季要想再買人啊！你買人利物浦你就玩完啦，話你聽，你買啊你點夾啊啲人大佬？你一下子買咁多人，你要打機咩？真係唔可以咁樣樣嘅，亦都唔可能一下子俾你一季買11个人，你就成為另外一隊巴塞嘅，嘥氣啦！真係冇啲咁嘅球隊嘅，唔好發夢啦！真係 OK， 咁啊講埋另外一場啦，好唔好啊？ 咁我哋梗係想講曼聯啦，係咪紅魔仔喺度又？麻烦我第二张幅相先， 好麻烦，好麻烦，真系好麻烦啊！曼联而家 点麻烦翻，红哥仔 冇啊，即系。又是那些除了对苏咸顿那场波之后又一场波在临尾保时才得分即是失了四分了已经 其实你最想讲应该去个 冇啦咁简单 横传巴四海喎、啊、你 唔系呢个我觉得阿松有啲见解对于呢一球波 嗱讲翻场波咧就2-2作客咧就打和咗呢个卡迪夫城嘅咁、除咗个你话呢个陈志远同阿费 Sir 之间嗰个咬耳仔嗰个亲昵嗰个程度嘅画面俾我哋取笑之外咧咁另外最紧要就系凭即系其实球迷都好担心即系曼联个发挥究竟而家系边方面咧最主要系出现咗咁大问题 即系。而家我覺得今季嚟講啦，特別係其實幾依靠朗尼一個人嘅。你變咗佢其實今場波 如果即係淨係咁今場波啦，我覺得佢有貨交嘅，入嗰兩球波，一個助攻一個入波，都係靠佢嘅啫。咁佢即係你話後屘嗰個叫單刀橫傳啦，即係白四海嘅話，呢樣嘢咧就，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就覺得唔係點怪佢嘅。佢其實傳俾韋比克傳得到嘅話都入㗎啦。 唔係嗰腳波我自己睇就係佢射又啱，傳又啱，只不過傳嗰腳咧佢食唔正， 塌塌地 Q， 即係基本上係塌咗 Q， 明白？佢橫傳係 OK 嘅，即係如果但係塌咗 Q 太慢啦，俾龍梅出嚟冚到。 坦白講，以朗尼跑入去嗰段嘅距離，根本唔可以構成係單刀添。 嗯， 你頂籠係半單刀啫嘛，即係出邊嗰啲 龍門封到位嘅。 即係唔好睇人哋整啲惡搞圖片，又話咩朗尼單刀橫傳又歐偉倫，你離譜啊！嗰、那個點叫單刀啊，大佬？真係唔好誤導啲球迷先得㗎。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咪你咁講咪照執你呢句咯。其實呢一句嘢係 ban 翻出邊嗰啲足球網頁嘅ban 走曬佢先。OK， 講翻即係我都好認同紅哥仔所講，朗尼好彩今屆冇離隊，即係好似利物浦個蘇亞雷斯冇離開咁樣啫。一人救全家就係呢、這個。 即今季曼联 total 所有三线发展啦，不论联赛啊、杯赛或者欧联都好，31个入波，朗尼系参与咗16个嘅，即超过一半嘅，可能做波或者入波，咁几紧要咧？佢自己都有话，其实即系佢自己接受访问嘅时候，佢都同记者讲，其实我同上季同今季差唔多，不过大家唔重视啫嘛，即佢系 算 系冇人， 即佢讲咗，你哋归咎咗喺云佩斯啫嘛，我助攻俾佢，你冇人讲， 咁系啊， 又系夹咗阿洛费尔嗰度一动嘅，其实。 喂，所以我阿仙奴迷咧，我都话今届我头五位目标系苏亚雷斯，跟住第二个朗尼嘅，即系我真系坦白讲呢样嘢。 朗尼就绝对好波嘅，不过佢嗌走嗰度就可能会伤到球迷嘅心咯，的而且确 会 系啊，讲咗两次 有啊，即系曼联伤咗佢嘅心先咧，会唔会 系啊？ 即系费格逊都叫做都 费格逊伤朗尼心，朗尼系伤咗曼迷嘅心噶嘛？ 系咁，但系而家朗尼就挽回晒噶啦，可以咁讲，即系佢呢几届点样扭计加人工都好，佢场上边佢落到场呢啲人。教足呢啲人咪有拼勁咯，我中意呢啲球員咁啊，我中意啲曳嘅球，啲曳嘅球員， 佢咪爭啲想攞紅牌嗰腳波， 即係八分鐘嘅合， 攞咗就玩完嘅啦，嗰場 嗰下係幾搞鬼喎，即係阿佐頓梅治係其實。叫攞咗佢身位啦，佢又突然間好似唔知發癲定點樣，係批爭又踢人哋只腳咁樣，嗰下應該紅牌嘅。其實 嗰日咧，我喺內地工作，咁啊夜晚就上網咧就睇呢場波啦，咁啊上網就上咗呢個廣東衛視嗰度啦，咁啊廣東。廣東體育咧，咁啊，陳希榮、陳指導咧就評述呢場賽事，佢由頭到尾都批評曼聯得好緊要。佢話：你睇下個控球率又差過人哋，唉，成場波個中場控制唔到個形勢嘅。好啦，跟住臨尾失個波咧，嗱，阿松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就俾金普炯頂成2-2嗰球補時階段咧。佢再睇翻慢鏡，阿陳希榮、陳指導甚至乎話：你好，費電南炒得收工啊！ 其實唔關事，因為始終啦，你。一個罰球咁跌入嚟咧，其實大家都係鬥勇嘅，真係。即係你睇下邊一個遮到，然後後面嗰個執嘅啫，根本就其實冇話關唔關費迪南啊、伊文斯事。即係其實反而係睇下整體教大家係咪真係去集中對住個波去解圍咁樣咯。 啊！即係陳希榮指導咧，佢就真係成場波都批評曼聯嘅，甚至乎領先緊嘅時候咧都係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時間關係咧，就曼聯呢場波係的而且確攞唔到個形勢嘅。 好多場都係咁啊！ 即係 近呢兩季都係咁 啊！即係亦都冇咗以前嗰種風冚嘅嗰種咁嘅落後都可以反先，即係史篤城嗰場啦。 會唔會係因為莫耶斯受傷冇應用咧？但係你再見佢每次咧換人咧，我發覺佢都中意換40歲嘅傑斯洛嚟，都頭都白曬啦。 鄉村真師係咩事咧？ 好似話病咗， 病咗 OK 嗱。咁呢場可能出唔到陣啦。咁啊，亦都即係佢啊，陳希榮指導咧。亦都好強調鄉村真師嘅運用，即係佢覺得應該多啲利用嘅。咁佢亦都好詫異，或者我諗大家球迷都好詫異，一個佢自己一手一腳係嘛，打到個風生水起嘅費蘭尼，點解啊曼聯嗰度就只係能夠啲死球嗰度可以陰陽下咧？ 唔係因為。愛華頓嘅時候，費蘭尼係重心啊嘛。而家去咗曼聯，佢唔係重心啊。而家費蘭尼佢嗰陣時，你想去擺喺邊都得，你擺喺進攻中場又得，你擺佢喺前鋒又得。你而家冇啊，費蘭尼去曼聯主要打個咩？打一個防守中場啫嘛。 同埋費蘭尼係你買佢翻嚟，你話俾佢發板啫，你話俾佢去啫。費蘭尼自己都唔夠膽，佢都未站穩陣腳，即係朗尼喺前面，我有波都俾朗尼先啦，邊個膽自己去？ 即係佢，所以佢本身喺愛華頓打一個，梗係光芒四射。嚟到呢度，俾個波佢，佢只可以做一啲。 最 搏腳啊， 搏腳啊啲嘢，就或者叫做咩啊？去到禁區頂下罰球啊，即係角球啊，即係唯一閃光係呢啲嘢。但係以前喺外圍就發人嚟打曬噶嘛，大佬。 所以咧，我覺得曼聯今屆咧，就暫時咧，就譬如話同我哋頭先所講嘅熱刺咧，大家都有啲甩碌嘅問題。但係其實曼聯嘅情況又好好多嘅。曼聯嗰班人咧，而家係未即係未融合到一個最高點嘅啫，但係起碼佢哋唔會自己降低咗自己先。即係你話個穩定性嗰度，今屆係弱咗啲㗎啦，係啲老將嗰方面，因為已經係走緊下坡，咁但係仍然有咁嘅水平，或者立得翻住朗尼，點喺個進攻嗰度仍然有個 form 先，入波有個 form 先，唔似得熱刺就將自己嘅 form 打碎曬。 文傑，你講開話老將嘅問題咧，我記得之前你提過艾夫拿，即係唔得㗎啦嘛，跟住有網友就話入波喎咁，但我都覺得 點啊入波點啊， 即係入波都。其实我觉得艾夫拿近呢两三年咧，系因为佢知道自己速度慢咗，防守差咗，系用进攻嚟掩盖咗自己防守上嘅不足咯。 唉，我同汤米成日讲噶啦，有好多后卫都系靠个进攻能力、靠入波嚟掩盖咗佢哋防守嘅不足噶啦。不，艾夫拿以往系好嘅，但系佢似乎喺防守能力嗰方面咧，佢跌窝跌得几紧要，特别系今届一出嚟，咁啊预判能力嗰方面又唔见得佢有所提高，打国家队已经丢人现眼噶啦。咁啊呢场波叫有翻一个入球，就挽回些少。批评的声音，不过我整体上我都觉得他那个位置再遇强队的话，实是强队打爆集中攻击那点。 我怕他下个礼拜即是嚟紧俾阿连龙爆死他嘅啫。 咁啊，唐新 咧，系啊，两边其实两边即系热刺一打简单啲你就输噶啦，玩速度。 啊，整体上面咧，即系曼联啲，即系我又唔觉得佢踢得太差，咁但系已经系掌握唔到个主动嘅形势。OK， 二比二打和，咁啊又叫跌咗两分。但系我睇到一个人咧，即系今呢、這个礼拜即系现眼部，我讲。嗱，尋晚我啲主持咧又講得衰嘅，若隱若現又話咩呢個國斯多蒙特入波又唔慶祝啊，以此喺度暗喻嘲諷啊！ 我哋玩邊翻翻嚟先咩？ 某你講某你講埋雲佩斯三個字啊嘛！結果我哋尋日個大標題係講個雲佩斯喎，搞咩教雲佩斯做人喎？你嗰個節目又吞吞吐吐嗱，呢個我就好唔中意嘅，要教導下我哋啲主持先得。不過今日我就照樣開名現眼部雲佩斯嗱，大家覺得雲佩斯慶祝冇問題啊嘛 ？OK。你覺得冇問題，跟住啲球員咪做俾你睇咯。國斯為拜仁入波蒙特波做一比零嗰球添，仲要係先開紀錄嗰球，人哋冇嘢，處之淡然，係嘛？費沙金寶 頂入呢、這個 射 射啦，一比一嗰球 都冇啊，嚇！我想問下曼聯迷，或者多蒙特迷，會唔會讚賞佢哋嘅國斯，即係古沙，或者讚賞佢哋嘅費沙金寶？你會唔會咁提翻出嚟啊？当你哋球迷大声疾呼话云佩斯庆祝有咩问题啊？咁费沙金宝入波有冇问题啊？有冇先？咁你咪应该封个牌匾俾费沙金宝？嗱呢啲叻仔啦 ，C 朗入波唔庆祝啊，费沙金宝庆祝，系咪先？如果佢庆祝咧，咁你点啊？言眼报啦，唔系即系呢啲就系云佩斯好波，冇人否认。今届近呢三年里边，阿仙奴一届、上届曼联到今届，佢系能够把握半餐屎、半机会，一啲好难入嘅波。云佩斯系全个欧洲大陆，我都系入得最多、最难入嘅波嘅。呢个就系云佩斯世界级，无可否认。但系人品都系世界级咁。 即系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你话庆祝呢件事咧，其实赌哥入波就庆祝咧。你话真系你自己庆祝点样庆祝？我觉得问题不大，但系文佩斯自己即系以个人呢单 case 嚟讲，佢自己话自己系阿仙奴头号粉丝咧，就核突咗咯成件事。 即系你 突然间你 有讲过自己唔会庆祝， 系啊， 佢想做一啲嘢话俾人听，佢自己 系 好。即 系 又要， 你将自己做嘅建立嘅一次个推倒晒，嗰度咪核突咗咯？ 你呢啲咪现眼报咯？呢啲咪即系跟住有好多球员就赌哥入波啦。咁你睇下人哋个表现咯，系咪先？球迷，曼联嘅球迷，或者系其他嘅球迷，或者系球员本身，好似而家一巴巴咁升翻落去，系咪？讲乜啫？边有得抵赖啫？边有得辩驳啫？云佩斯对阿仙奴入波庆祝狂贺就系冇品。讲一句讲晒就是咁简单。OK， 我哋讲讲咧呢个英超今届最佳隐瞒啊，仲有五分钟时间吓。咁去翻咧嗱，喺呢个每日邮报嗰度咧就评论咗咧今届英超嘅咁多个即系新加盟嘅球员，包括咗有外援，包括咗或者佢哋英格兰本土自己嘅球员， 即系所有转会 攞五粒星嘅咧， 系。 是啲性價比比較高的球員嚟嘅，包括 錢 嘅 喎。 性價比比較高，即係唔係太過貴， 唔係啊， 而發揮到作用。但通常都係啲紅魔仔話齋，通常都係中型班。今屆打西布朗嘅斯斯隆600万從新特蘭轉投， 洛 夫雲850万從里昂轉投去修咸頓嚇，美杜爾呢個智利國腳1100万，係西維爾定貝迪斯啊？ 我一時間成咩西維爾定貝迪斯轉會過卡迪夫城一千一百萬。 西維爾美度 巴古拿呢個從荷甲加盟維拉嘅球員100万磅嚇，嚇到史東，我哋啱啱講過熱刺自己賣走放走嘅一個人。由熱刺加盟後成600万磅，嗱呢五位球員咧，點解要講先呢？就係、是、每日郵報所評論為今屆英超五個頭五位最佳嘅引援。咁、大家聽落去好似冇乜係頂級球會啊嗰度啊，咁啊從個性價比着手，而佢哋亦都係真係的而且確有表現嘅。 性價比點會唔冇費明尼啊？ 係咯，唔使錢嘅，免費。 跟住再講啦，因為咁你費明尼又唔係場場打足咧，係嘛？即係盧卡古咧就是、唯一一個球員攞4.5星嘅， 就借用嘅。 呢、這个零身价啦，借用噶啦，系咪车路士转嗰个爱华顿？咁啊，卢卡古今届系即系为自己挽回唔少信心嘅。我谂佢如果唔系欧洲超级杯 hea 射咗12码，摩连奴会唔会放走佢咧？ 佢即系打比嗰场波入嗰两球都好精彩，嗰、那个头槌即系嗰下轰炸机真系好有力量啊！ 好啦，咁啊到四粒星啊，即系第二级嘅球员咧，就系、是、有 Tommy 所讲嘅法明尼啦、米卢列啦、热刺嘅保连奴啦，同埋嗰个罗马尼亚嘅中坚呢、這个 基尼哲斯 啦吓，咁啊基尼哲斯同保连奴的而且确系热刺今届新加盟嘅球员里边咧最稳定嗰两位，咁呢两位都攞到四粒星嘅，咁啊米卢列啦，今届往往救利物浦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谂如果冇咗佢嘅话，利物浦应该失咗，我谂十分， 应该排名低过曼联。 系，我觉得失十分都唔止 你大声讲，应该排名低过曼联。 我唔够胆讲，得罪利迷好大镬嘅呢度。 系嘛？当然啦，四粒星里面最高嘅咧就系发明嚟啦。你讲咗啦， 系啊，零使钱零身价，好过费兰尼啊。 我睇住大家讲五星四星呢度咧，其实我心目中都中咗，譬如米卢列啊、洛夫云嗰啲中嘅。我自己仲有一个就系我拣纽卡素嘅雷米，即系喺 QPR 借过嚟嘅， 南美啊，即系 借用费200万嘅。我觉得即系如果纽卡素冇咗佢咧，攻击力都几大问题，尤其是佢已经入咗成7球定8球波啦。 射手榜都系前列嘅， 即系对住车路士啊、热刺入波，啱啱上个礼拜对诺域自己都有入波啦。即系呢个球员绝对抵用啦，即系借翻嚟200万，学迟啲去翻 QPR 嘅话， 系咁佢哋评论咧就车路士嗰方面咧，嗰几件外援咧就舒尔尼咧就攞到3分嘅啫，即系第三级3粒星嘅啫吓。呢度我觉得2粒星嘅啫，嗰、那个云真高啦，呢个重伤嘅荷兰国脚中场啦。咁啊，得一粒星嘅啫。咁啊，事實上佢冇乜發揮機會嘅。呢個威廉咧，又得一粒星嘅巴西國腳。 咁俾半粒星佢就可能。維尼，我 入咗個 維尼，我麻麻地喎。麻麻地嘅真係啊，咁急臨急臨忙買入嚟，個情況同熱刺 應該讓埋俾熱刺，熱刺想買啊嘛，讓埋俾佢又多一個。 最好笑咧就話呢個後備籠嘅呢個舒華沙，呢個澳洲國腳都有3粒星。OK， 曼城啦，尼格杜啊，咁啊成為呢、這個。新野獸之稱啦，有4粒星 ，OK 嘅，咁啊費蘭顛奴有3粒星，呢、這個中場我都覺得 OK 啦， 中規中矩。 但係佢哋咧，係嘛？因為呢個評論咧就係、是、出喺呢個曼城大炒熱刺6-0之前嘅，咁佢哋就認為是西斯納華斯低於預期個表現得兩粒星，咁我諗經過咗嗰場應該去到4粒星啦，忽然之間就係啊嗱，定係有個講法就好公道，個祖維迪得1粒星，祖維迪呢個球員神早都講，佢費蘭天拿都係傷踢。被人炒到咁高嘅价位，明星国家队又唔系零舍出色，直喺边度？ 佢前面仲要排住阿古路啊、李加道同埋迪斯高，我都唔知佢嚟做乜嘢。 又话你热刺买唔到佢走宝，又话阿仙奴买唔到佢，又话险签咁险签。喂，阿哥，咩叫险签啊？签咗你真系险啦！迪米治利斯又系一粒星，不过迪米治利斯就 我觉得有货交嘅， 我就唔系好同意啦。利物浦嘅七大新援啊，有七大啊，米卢列讲咗啦，系嘛，克鲁托尼都有3粒星嘅。嗱，沙高咧系世界杯有表现啫，佢哋认为。 嗯， 喺利物浦今届咧2.5粒啫，3粒都唔到。斯素高啊，远勒得1.5粒。另外嗰两位喺季初唔错表现嘅呢、這个艾斯帕斯啦，呢、這个前锋啦吓， 近排伤咗嘅 一粒。 嗯，我覺得佢都值得期待嘅。 我其實覺得佢值3粒嘅呢個就係咪？佢即係的而且確 team player 嚟嘅。 但佢好似上一屆嘅祖華倫咁咯，季初衝一衝，跟住就好似平平無奇咁樣樣啦。咁另外一個葡萄牙仔嘅後防啦，那個伊洛里啦，今屆都冇上陣，所以就 我都冇見過佢踢 嘅，係嘛？咁講翻熱刺嗰度啦，咁系得個基尼哲斯有四粒星啦，同埋保連奴啦，其餘艾力神嗰啲啊、蘇達道啊。 卡普爾啊，或傷或病啊，或發揮欠正常，都係得三粒星嘅啫，係咪？ 幾多係啦，三粒星 幾多啊？真係 我講嗰個所謂嘅比利時左翼啦，嗰、那個查迪尼咧，一粒星。咁啊，各大強隊嘅生活 踢過幾場啫嘛，好似係 就係、是、咁樣樣啦。咁大家仲有冇啲星級人物啊？話俾大家聽，阿仙奴嘅奧斯爾咧，都係得三粒嘅啫。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平均好公道，奧斯爾的而且確。 以佢身價同佢表現係值三 星、我就覺得如果奧斯爾以表現嚟講，咁有身價成4250万啦，咁三星 OK， 但係佢嚟到之後帶到成隊波個精神面貌唔同咧，嗰度就可能冇咁多粒星㗎啦， 所以紅魔仔咧，身為曼聯球迷，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客觀嘅球迷、 多謝， 基本上有任何球迷嘅節目，佢都可以上曬去， 就去踩場。 嗰人客觀而有力啊嘛，依啲先係最值錢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就算你支持一隊球隊，某啲嘢你都可以理性去睇，即係雲貝斯呢單嘢。 呢集你贏曬啦，夠啦。 唔係，我都係跟 Tommy 哥學嘢嘅。 哇！你仲唔使落腳啊？真 係。OK 啦，今日有 over 啦。 OK， 好。今集嘅粵語大球場到依度，咁啊，禮拜四到進擊的講甲再見啦。 係啊，禮拜四進擊的講甲會同大家講下呢個亞洲亞冠杯嘅參賽席位啊，一啲亞洲足協嘅頒獎嘅啲其他獎項嗰啲都會同大家講講啊。到時再見啦，拜拜。 拜拜。